好，我们今天来上我们这个课程最值钱的一段课啊，就是肾气丸啊。那肾气丸呢，是张汉朝这个医圣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其实是杂病论里面的方。那杂病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称之为《金匮要略》这本书。在《金匮要略》里面啊，我们有五个地方会用到肾气丸。那我把这五个地方都稍微揭露出来，让大家看一下讲义啊。这肾气丸的地方，他说啊，第一个是脚气上入少，少腹不仁。这个脚气病到底是什么病？历代都还有争论。就是好像那个脚开始麻木掉，又麻上来，然后麻到连肚子都没感觉那样子。那这个病现在好像不太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先姑且不论它。那另外一个是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哦，这个就是治虚劳很重要。就是说有一种虚劳是肾虚，肾虚的人他是不是会很容易腰痛腰酸？这个一定的嘛，对不对？因为肾刚好在这个脊椎骨这个正中间，对不对？那应该说命门了啊。然后少腹拘急，就当一个人他的那个下焦不够暖的时候哦，他的那个肚皮小腹都会处在一种很紧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小腹其实就是女生哦特别容易有淤血，特别容易月经痛的小腹，因为他不暖，所以他的肉都绷得很紧。就好像我们的手脚如果冷了会缩成一团，这个你感觉得出来，可是其实我们主干这个身体一样会有冷的缩成一团的现象，只是我们一般人对那个感觉不会很清楚。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好像呼吸不太松，会觉得身体好像紧紧的。但是其实那就是他说的少腹拘急啊，就是这个下半身的这个小腹的地方有点紧绷，然后还有小便不利啊，小便不利。当你的肾不好的时候，你的膀胱的气化功能就会不好，所以这个不利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尿不太出来，一种是频尿，这两种都算啊。所以这样子一个组合的症状存在的话，就知道你是肾虚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啊，短气有为饮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啊，呼吸的时候觉得他有些人的呼吸是吸气觉得吸不深。那我们中国人认为啊，肾这个东西是一种会收敛宇宙能量的脏器，所以如果你的肾很强的话，你呼吸就会觉得诶，这口气吸到什么丹田，吸到肚子底下，吸到甚至中国人说修道的真人要吸到脚底板的。那如果你肾很虚的话，你的呼吸就会变得很浅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那有为饮，就是这个人啊，随时身体都处在一种到处有一点痰的状态，他可能随时会这样的觉得不很顺畅，但是你说他有什么大的痰又没有啊，不是什么气管性疾病，而是因为他的这个肾或者是脾的这个不够好，以至于他的身体的水分的代谢都很烂，所以他到处都有一点点积水，一点点积水的现象。那这个他们有两个方子，一个是苓桂竹甘汤，一个是肾气丸。苓桂竹甘汤主治的是脾胃区块不能把这个水消化掉，因为人的水的代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肾。那我们因为今天叫肾气丸，所以脾胃苓桂竹甘汤我们就不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要去除这个身体里面的水代谢不良以至于呼吸很浅短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可以从脾也可以从肾。那历代医家会把它分啦，说如果你是吐气的时候气很短，那你用苓桂竹甘汤；吸气的时候气很短，你用肾气丸。那这样子以这个医理来讲也是对的啦啊，因为脾胃区块的水很多的时候，人的肺会被那个水气压到，那这样吸气会很短。那但是你用了肾气丸之后啊，你身体里面这些多余的不能代谢的这些水，与其说水，不如说是结合着水的一些杂质，这个杂质甚至有一点包括到人的肥油。所以我干爹从前教我说，哦，这个八味肾气丸啊，中年发福的女生啊，吃一年哦，腰围小十寸哦，其实不会真的到十寸那么伟大啦，这个话也是有点夸大，但是意思就是说，你那些代谢不良的这些东西，像现在很多人都吃那个什么各种利水的茶，对不对？认为说把这个水利掉，你就可以瘦一点，对不对？那其实真正的王道是肾气丸，它让你整个代谢机能都恢复起来，这个才是啊，它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另外呢，哎呦，下面一个更有意思了， 下面一个说男子，男子的意思就是男女不拘，懂不懂？女子就是只有女人啊。医术里面的男子就是人类，就像英文里面人就是 man， 对不对？女人才加个 w 表示是有子宫的人。那个这个男子消渴小便反多，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糖尿病的那个尿崩症的现象。这个如果一个人他有糖尿病的现象，他不停的口渴，然后一直喝又一直尿，哒哒哒哒，就这样子，好像一直要跑厕所，那个小便简直是受不住一样，然后感觉上简直像就喝一杯水就要尿一杯水，那这种糖尿病身体丸可以救得回来，那是真的可以救得回来哦。只是我们中国人看的是症状，不是验血糖，就是有这个症状是最要紧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叫做转泡，转泡其实就是膀胱气化的问题啊，就是两个点，一个是膀胱气化。你看说有一些女人呢、啊，她的那个饮食如故，就她身体饮食如故，代表她的整个消化循环系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消化系统有问题的话，你吃饭也吃不下，就是消化系统没有问题。可是呢，她就每天呢觉得心烦意乱，睡不安稳，然后常常靠在墙上那边喘气。那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因为这个人尿不通。那中古时候的人说，就好像这个包系了力，就是好像你的那个膀胱啊，被人家这样扭了一圈，以至于尿不出来。其实这个扭了一圈的感觉就是膀胱气化机能的不良。那他说如果你能够把小便打通了，这个病就会好。那这个东西他写妇人，对不对？其实实际上临床现在这个病特别多的是什么？就是男人的射护腺，射护腺肿大尿不出来，就是这个病，就是转泡症。那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在教这个射护腺的病啊，他有一个看法，这看法本来我们应该讲到心小肠在讲，就是说人的心脏是把热能分配到全身的，那热能要再往这个腿啊脚下去的话，它必须经过一个点，就是人的会阴穴。会阴穴是几条阴经在那边交汇，那个三条阴经在会阴穴那边交汇，再往脚下走。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射护腺肿起来了，你的这个阳气就不能通到你的脚腿的那些三阴经上面去，那些阳气就会被反弹回来。那不能到脚底去的阳气反弹回来会到哪里呢？会到手心。所以手心的阳气就比正常应该有的还多了一倍，于是这个人手心就被烧干了。所以尼海夏先生说，凡是射护腺肿大的男人，你跟他一握手，他的手的皮肤一定是很粗很干，一握手就知道他射护腺坏了。那这个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握手一看，哎，射护腺这样都会问，手掌这样子我都问一下他射护腺，哎，都还很准。所以尼海夏的这个论点我觉得蛮可以采纳的。那这些病都要用肾气丸去医。那其实这东西，这些病你不要看它东一个症西一个症，其实都包含了人的整个衰老的结构在里面。那肾气丸里面的这八味药我们不要细讲，因为细讲每一味药那是第二阶段的课才要讲的。那第二阶段的课我会以细讲每一味药为前提，再带大家看这个方子。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用一个最初最初的看法，这个最初最初的看法就是说，你把肾气丸里面的八味药先把里面两个药拿掉，就是桂枝跟附子先拿掉。桂枝跟附子先不要看。那拿掉了这两味药，剩下来的六味药叫什么？叫六味地黄丸。就现在红得不得了，大家都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值得推广，什么抗衰老啊，各种伟大的效果。但是实际上临床上面你不管怎么吃都会觉得三个月也好八个月也好什么病也医不好，就六味地黄丸只能够做到一个最低的等级的持平跟保养，要治病六味地黄丸没有这个力道。那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它的六味药的结构形成我们所谓的三补三泻。什么叫三补三泻呢？就是我们用的药最多的是地黄啊，地黄它放到八的比例，对不对？那地黄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入肾的药啊，是不是？入肾的药啊。然后呢，泽泻呢 是一种长在水里面，但是它长在那种类似沼泽地，那个沼泽的水都臭臭的，对不对？可是它这个长它的那个球根呢，却能够又白又圆，切起来里面很干净，所以它能够把水里面的阴邪浊气都逼开。所以呢，泽泻我们选择当做泻肾的药，它放三，就是补得多，泻得少，这样懂不懂？那山药呢，是一个很滋补脾的药，我们都可以想象，对不对？它有这种甜甜的、粉粉的，很多好的淀粉的，它是一个滋补脾跟肺的药。那山药它放到四，这个补脾。然后茯苓呢，可以把脾胃里面多余的湿气呢，都把它拔掉，让这个脾胃区块，包括小肠区块的那个代谢都很快，可以把多余的垃圾清掉的，就是茯苓，可以去除多余的水邪啊，跟不必要的邪气。那茯苓放三。然后呢，补肝的药呢，他选择了山茱萸。其实中国人呢，肝很怕补，因为人的中国人只有肝怕遇到。就是肝如果有什么愤怒不能发泄，就郁在那边，那个肝脉就鼓起来，所以肝其实很怕补，因为怕把它补的爆掉。可是呢，在各种千千万万的补肝药里面，只有一味，就是山茱萸，它是不管怎么补这个肝都不会爆掉的补肝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药，因为它的这个味道是这样，它是像小红梅那样，就是山茱萸就是没有加糖的小红梅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只有酸味，没有其他的味道。然后这个药味你就吃下去，因为一般补肝的药你稍微补一补，那个肝就会伤肝火啊，或怎么样。只有山茱萸你是这样子，一两、二两、三两、五两这样子煮了喝下去，都不会把肝补爆。而且山茱萸在临床上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那个病人虚脱掉的时候，山茱萸是救虚脱的，马上五两山茱萸煮一碗浓汤这样喝下去，那个肝可以只受补，不被补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药性。那它泻肝用什么呢？牡丹皮啊，是一种又凉又可以通淤血的药，那这样它又可以去肝火，又可以疏通肝的淤血，这个选择很好，对不对？那它的比例放三，所以你知道都是补药多些，泻药少些。其实大家说六味地黄丸好啊，就是我们不看那个桂枝跟附子，你光看这六味药，你都觉得，哦呦，吃下去好像三个脏腑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把你代谢掉，然后帮你把好东西补进去，就补泻同用。就是你有泽泻在泻肾，你地黄才补得进去；你有牡丹皮在泻肝，你的山茱萸才更补得进去；你有茯苓在泻脾，你的山药才更补得进去。而且他选择的三这个泻药都是很不伤身体，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泻药。所以这样子，其实上就是说六个药都很好，你平常吃了的话，身体也会新陈代谢啊，什么营养方面都会吸收的比较好。六味地黄丸可以做到这样子。可是呢，它再加两味药，它再加一个单位的桂枝啊。这个桂枝这个药啊，也是细讲，是《伤寒论》我们在教，因为它是《伤寒论》最重要的药之一。但是我要说的是，桂枝它有一种药性叫做通阳，就是你用了桂枝啊，你全身的能量都会连结在一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桂枝有治一个病，就是吐息。吐息是什么呢？吐息就是你呼吸不深，吸一口气浅浅的就要把它吐出来。那这个吐息这个病，我们现在当然会说它是什么肾不纳气，所以需要补肾阳什么的。但是其实你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个吐息，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个人有情绪压抑。因为人的呼吸会跟着呼吸一起动的，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一定是那个部位没有情绪累积在里面的。如果你有一块肉，你里面累积了很多愤怒或者很多的悲伤，很多的沮丧，那块肉是死在那边，不会随着你呼吸动的。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呼吸好像气息不太进来，被什么东西顶到。所以你越多的情绪能量累积在你的肌肉或者脏腑里面，你的呼吸就越浅。就是我们不讲医学，讲心理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用这个桂枝系的药很好玩，桂枝系的药只要是有桂枝的药，那个情绪有压抑的人吃了之后，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坏了。就原来默默的好像什么事都忍辱负重的人，你吃一段时间什么小建中汤、桂枝加龙母汤，哎，随便讲一句话就顶回来了。就他的那个压抑的情绪不能再压抑了，就通阳，就是把全身的能量再重新打通起来啊。这是最粗浅的讲。 好，桂枝其他的药性我们伤寒论的课再讲。那桂枝这个通阳的药性，而且你知道桂枝，你真的要它发挥桂枝什么补阳气的药性，那个至少要比例要放到三四五以上。那你只放一，那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补药，你要把它想象成它是在铺铁轨，就是你用了桂枝以后，全身的气脉都贯通了，你这个三补三泻才有路可以走啊。等于是三补三泻，这六味药形成三列火车，桂枝就是那个铁轨。如果你是放肉桂，那不一样，肉桂是用来补命门火的，但是桂枝就是铁轨。那古方的张仲景八味丸就是用桂枝，他古方张仲景的世界里面没有再用肉桂补肾阳。肉桂是不是能够补肾阳？当然补肾阳，但是肉桂是一种非常昂贵而稀少的东西。就是你们平常那个做卡布奇诺咖啡那个肉桂，那都是我们中药行的好肉桂在制造过程里面削下来不要的，这样懂吗？我们真正会很有补肾阳效果那个肉桂，是它那个皮里面围很薄很薄一层，全都是肉桂精油的那一层。你知道肉桂精油有多贵？卖精油的地方最贵的精油叫做什么？玫瑰精油，一公升要45万块。那其次贵的那几种就是肉桂精油。可现在真正那个肉桂含有肥油的那一点点是很昂贵的。那我们从前教阴阳的时候都讲到说，味道重的东西，那个味道越浓郁的越会入下焦，对不对？那桂树这个能量本来是它是红色的，又是热情洋溢的能量，本来最像人的心脏，其实不是肾脏。可是如果你用了它里面那个最肥厚的那一层薄薄的油皮，因为它的味道太凝聚了，所以它不能够去入你的上焦，它只好找你的下焦的心。那下焦的心是什么？就是命门。因为心里头分了三分之一的能量到肾里面去，就是命门，所以它只能入下焦的心。所以我们在平常开药，你用桂枝的话几两回都开得下去，因为桂枝它会跑来跑去，所以不怕把人树到。可是如果你用肉桂，好的肉桂你用超过一钱，那个人命门就烧坏了，就肾阳太旺，把肾阴都烧没有了。所以肉桂要用的很少，那桂枝就没有那个规矩，没有那个限制。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药局桂附八味丸啊，就是这个八味丸又叫桂附八味，还有放肉桂附子嘛，所以外面的药局配的这个八味丸都是拿这个肉桂放进去，所以就会出现两个现象。因为他用烂肉桂没什么效，另外他用了好肉桂，那瓶药非常贵，是天价。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干脆照张仲景的，我们就别用肉桂了，我们就用桂枝。因为呢，这三列火车啊，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去代谢肝脾肾的这些垃圾，尤其在古人来讲，这个代谢的功用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肝脾肾的代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很毒，古时候哪有农药啊，所以我们古时候的人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代谢的功用。那只是这个三足火车，如果桂枝铺好铁轨，让这三足火车能够顺利的到站，那剩下一个附子，这个附子的比例啊，其实也是三，就是一枚附子，就是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一枚附子，它定件的重量大概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三两。可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对于古代剂量不怎么考据，所以看到附子一枚，在配这个药的时候比例就放一两。那放一两的时候，那个附子的药性只占全方的20几分之一、30分之一，这样子那个附子的药性趋近于没有，所以八味肾气丸变成有一点微弱。然后因为现在呢，不放附子放的很少，而肉桂放的多，那肉桂的麻烦就是你一多就会上火的很厉害。所以现在的八味丸，一般外面吃的八味丸那个临床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都说吃了八味丸哦，口干舌燥啊，什么破嘴巴啊，什么睡不着觉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那这一点我要再跟各位，待会我们还要单就地黄跟各位讲啊，就是这个古时候叫做蜀玉的那味药，就是现在叫做山药的那味药了，就是它那个 好像是原来是叫蜀玉，可是呢在唐朝的时候遇到哪一个帝王啊，他的名字有一个玉字，然后就把玉改成药，然后又遇到一个哪个帝王名字里面有个蜀字，然后就把它避成山，你知道山药就是蜀玉避讳变成的啊，就连避了两次讳变成的。你去查本草书就知道哪一代改的哪，但是我现在不知道那么细啊，就知道一下就好了。所以蜀玉就是山药啊，就是那这个在这个肾气丸的这个结构里面呢，其实你说我们要补阳气对不对，你直接吃肉桂直接吃附子能不能补阳气啊，像我们前一个交附散当然也补阳气了，可是呢你如果单是吃附子，它补的阳气就是好像以命门为一个中轴啊，就全身这样子冲散弥漫在全身。可是我们现在肾气丸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把阳气压到三阴经里面去生精。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必须要用高密度的三阴经引经药去压缩那个附子的阳气，把它牢牢的带进三阴经，把它固定住。所以这个三列火车伟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它借由这个三补三泻的结构把附子的阳气可以收进去，不然的话你单吃附子那个阳气就会让你精神比较好啊什么的，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将来有其他的方式单用那个附子的力道的。可是单用附子它就是运转你的水晶之气，它的那个力道是这样子，就是任督二脉这个水晶之气的运转，那附子会特别补到这一点。可是对于那些慢性的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肾固腺肿大啦，糖尿病啦，甚至是腿麻木啦，这种的话光是一个附子的效果不见得可以补得那么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谈论我们从前论阴阳啊没有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借着糖尿病这个主题啊再来看一次什么叫做阴阳。就像糖尿病的人其实在一般的中医的观点里面会说他其实非常上火，哎，对不对，每天都口干舌燥的，你觉得那个人像是一个阳虚的症候吗？其实一点都不像，对不对？那你一定要说他阳虚，其实是很多人是很勉强，所以就觉得糖尿病的人要医疗他应该要用这个凉润的药，要清火，这个也没有错。但是糖尿病要治好一定要用到大热药，一定要用到附子。那他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呢？那最近大陆的火神派啊，我记得应该是三七生吧，他一个网络上笔名叫三七生的人，他还蛮厉害的。他说呀，如果你把一个脏腑的结构，说腑比较偏阳，对不对？脏比较偏阴，对不对？那糖尿病的人常常肝火很旺，胃火很旺，肾火很旺。什么叫肝火很旺，胃火很旺，肾火很旺？就是说糖尿病的人常常都是上火，口干舌燥，那你说他肝火旺对不对，上火都关系到肝比较多，那这样人总是口渴，那这样子是胃火很旺。然后你说这个人糖尿病人我们说过都很好色，那肾火很旺对不对？但是他再仔细的说，他会说其实那个东西不是脏腑的火旺，他说本来脏里面应该是藏精的对不对，精就是这个高密度的能量能够固存在里面，可是因为这个脏腑脏里面的阳啊开始虚掉了，以至于这个虚掉的阳就会开始浮越到腑去，以至于这个腑就一直在呈现在一个上火的状态。也就是说糖尿病虽然看起来是很上火的症状，其实它是因为脏的最底层阳虚了，所以那个精不能守，都变成阳气散到腑去，所以才变成这样子。那我曾经讲过另外一个论点说，其实中医治糖尿病，我曾经讲过一个论点说，中医治糖尿病其实很像是，你要说是五脏阴虚也对哦。为什么这样说对？因为其实糖尿病如果你单独看每一个细胞啊，就是这个细胞里面本来这个细胞里面应该有充足的糖分给这个细胞当营养的，对不对？这细胞的生命才能健全。可是呢，人体出现一个现象是，这个细胞它都不能得到足够的糖去利用，那这个细胞抓不住糖，就是这个细胞本身的气很弱，所以这个细胞都不能受纳这个糖。 于是糖不够，这个细胞紧张了，全身的细胞都如此紧张的时候，就会叫肾上腺素赶快分泌，让血糖升高，因为我饿了，我吃不到糖。所以血糖升高是为了救每一个细胞对糖的饥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补到每一个细胞的那个气都很凝聚。那人体是一个大大小小共鸣的宇宙，也就是当你的气是凝聚在五脏之中的时候，你的个别的细胞里面就会内侧就比较有气，那这样子它能够把糖吃进来。所以我们治糖尿病从物质的层面看，不但不可以不给那个人吃糖，反而要给他足够的高品质的糖。什么叫高品质的糖？就是如果是精致的白砂糖，那个糖尿病的人越吃越坏，因为精致的白砂糖已经没有甘蔗的气在上面了，所以身体不知道怎么用。那个白砂糖在身体里面就这样漫游的，同样是一个糖单糖分子，那个单糖的分子我们身体不会用的，我们身体是活的，我们灵魂会认得灵魂的部分的东西，所以至少要是黄糖，最好是红糖。如果我们吃的是那个就是黑糖，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红糖的，每天喝一碗红糖水，其实糖尿病的症状会好很多，因为红糖水提供的糖哦，我们的细胞知道怎么用。相对的，白砂糖完全不行。爱斯基摩人自从开始改吃白砂糖，糖尿病人就暴增四倍。哦，那所以你要补充很多的糖给这个身体，然后让细胞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糖纳为己用。那这样子长期调补几个月，但是几个月血糖都会很高哦，你千万不要用西药去压，因为如果你真的把血糖降低的细胞就会坏死，细胞坏死就要截肢，这样懂吗？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如果糖尿病交给西医医，然后他的血糖控制在你们140以下，那个人就腿都不会麻木掉，都不用截肢，那我也觉得很好，你照西医医就好了。问题就是不管你的血糖用那个压得多低，眼睛瞎掉的瞎掉，截肢的截肢，脚踩到地上是地板还是地毯都分不出来的人一大堆。可见呢，所有西医做的方法在实际上来讲对人没有帮助。哦，但是他原来像我们从前认为糖尿病是，你知道最早糖尿病我们都认为是要有尿崩症的现象才能称为糖尿病，血糖多少不是重点，血糖高不被判定为糖尿病，那是最早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然后到后来呢，发现说血糖很高的那些人比较会有尿崩的现象，这是当然的，因为你五脏急虚，膀胱气化不良，可是那个火又浮越到膀胱去，所以那个膀胱就不停的排尿，不停的排尿，不停的排尿，就做些很无谓的动作，因为它火很旺，他没事找事做，这气化功能都很烂，但是他就是一直尿，那就是肾阳虚，所以浮越到膀胱的火造成的。那结果西医发现说，哦，这个尿崩症的这个患者好像跟他的血糖有正相关，然后呢就开始要降这个血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血糖啊，一般人嘛，吃一顿饭血糖都是300-500的，因为血糖是一个升升降降的东西，你吸收了糖类血糖就会高起来，所以他就觉得好嘛，那血糖我们就设定吧，因为血糖高不好嘛，好像尿崩症跟这有关系，所以呢就设定说那我们把血糖压到300以下吧。然后压到300以下，糟糕，瞎掉的瞎掉，截肢的截肢，一点都没有改善，他们就觉得这样子血糖还压得不够低，那就设定成200好了。然后就血糖设定成200，然后还是下掉了更多，截肢更多，然后加上还有肾衰竭出来了，就是血糖压到200的印象控制，肾衰竭开始暴增。我跟你讲，古时候的医案都讲得很好玩，就是糖尿病人到底有什么不舒服，就一个人糖尿病20年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人比较累，比较容易口渴，就这样。可是跟西医介入了之后啊，平均10年就肾衰竭要洗肾了。那你说不管他都20年好好，你管了他10年就要肾衰竭，那这个好像不太像话啊。可是西医也是尽了他最大的善意去处理这个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发现说不行啊，200不行啊，还是一样都毁掉，然后就是不行，血糖要180，然后最近已经开始在教育人民说血糖如果超过140就有危险。拜托，我平常正常的血糖应该都不止140了，那140是哪里来的？我是不是吃一颗糖就要去上吊了？我跟你讲，真的，像被西医洗脑那些人，像我家里面有一些人哦，他血糖一验哦超过140了，142不得了哦，他的紧张觉得说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就真的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不能医好这个问题，因为这东西他医不好， 这就一直这样每况愈下。然后当你把血糖降到那么低去操作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其实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的肾就衰竭掉了，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因为你用八位肾气丸用得好，糖尿病复原的非常好啊。可是这个复原的非常好，你不要说学了这个回家说天下太好了，我现在是神医了，糖尿病我包医。我跟你讲，那些已经被西医唬成那样的，叫他断西药几乎不可能哦。就八味肾气汤可以把糖尿病调理得很好，这件事情我跟你讲真的可以。如果不用八味肾气汤，火神派还有一个方法叫做那个真武汤的做法。真武汤的做法我们以后教伤寒论才会教，就是用更补阳的药去正固这个五脏的阳气，就是用那个一水不能治五火的道理来正固阳气。那样子是一种阳虚型的糖尿病，就糖尿病有的人是好像每天都有点急躁，那种是算阴虚型。那有一种人是每天都懒的软绵绵，那种算阳虚型。阳虚型的用真武汤来医哦，来正固阳气其实更有效。而且真武汤如果是那种人口很渴的话，你用真武汤跟白虎汤的合方，就是再加很多石膏，反正石膏不太会散元气，那又可以止渴，然后又可以补。那这样真武汤跟白虎汤的合方，那个脚都已经没感觉，人吃几个月脚都感觉都回来哦。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可是这些方法交给各位，我只能提醒各位同学，到外面不要跟人家讲，不要跟人家熬，因为哦，对方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吃你开的中药哦，真是腥风血雨啊！一个礼拜里面打五通电话来咄咄逼问你怎么吃了你的药血糖变高了呢，然后你跟他解释了一堆话，我刚才讲的那个花了那么一个半钟头一个钟头半个钟头跟他解释完，然后说哦，然后又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来说怎么吃了你的药血糖变高了呢，然后就这样子连续这样一个礼拜轰五次哦，就他被西医那个完全洗脑的那个程式哦，你要变成他的那个什么，就他拿你来跟他程式对消灭还是怎么样，就是要不断被那东西轰击，就非常烦，就同样的问题一直问，你不管怎么解释，他回家立刻三天内就忘光光，然后就继续再来。那叫什么？叫做催眠指令，是不是？就洗脑洗得非常彻底。就是我跟你讲说，我一糖尿病的期间，我希望你血糖高到800也不要慌，不要说高到800了，180就在那边哇哇叫，简直没有办法碰。现在已经被教育成，就是血糖一高就是死路一条。他就会肾衰竭，因为现在西医都告诉你糖尿病很危险，因为糖尿病患者平均十年内就会肾衰竭，他们已经把糖尿病看成肾衰竭看成糖尿病的必然结果了。哦，拜托，我外婆得糖尿病二十几年了，然后都一直没有好好乖乖吃西药，那现在也没有肾衰竭啊，就不乖的病人比较长命哦，难怪大家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哦，就是很糟，大家都已经洗脑成这样。而且这个五脏阳虚造成糖尿病这个论点，连中医都是95%投反对票的。火神派这个论点并没有被普遍的中医接受，你如果去看一般的中医，他听说你糖尿病都是给你开那个降火凉润的药为主，就是尽量的，就顶多去做到补阴来摄阳，就是不太敢再去帮你加阳药了。但是糖尿病要治得又快又好，就是要用阳药，把那个阳用三条眼睛药的效果把它压进去，那这个效果就真的会很好。而且我常常觉得说，从前也教过各位啦，就是说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的气运，就像清朝初年的时候治糖尿病，那几乎就是六味地黄汤就可以摆平，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阳气旺，所以你只要补阴而收纳那个火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你们觉得你阳气很旺吗？恐怕没有那么旺。所以八味丸是一个可以用的药物啊，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你懂。那如果你懂得八味丸的原理的时候，就是治糖尿病的这个原理，你就知道我们如果要治这个射护腺不好，吃它补进三阴经，那你的这个会阴穴就会因为有阳，因为 那个射护腺的那个肿大就是阴实症，就是那个交汇点没有阳气，所以阴就一直变大一直变大，那就是一个阴实症。那你把阳气补进去以后，哎，那个很快就缩小了。所以男人的那个射护腺肿大啊，肾气丸是有很好的疗效，他其实就觉得哎，小便开始通了，那不要几天就可以。那另外呢，糖尿病既然是要补三阴经之阳，那我们用肾气丸做到这样的事情是药理上的可以做到。而肾气丸你没有发现它入肾的药放的特别多，对不对？其实地黄是一个谈各种多糖类的东西，它是非常高糖度的东西，所以你吃地黄等于在吃糖啊。地黄是地里面的这个精华都吸过来的药物，所以它非常之甜，它的那个甜度是非常高的，只是吃起来不甜，实际上糖度很高啊。那它也就是它的特别三阴经里面还特别加倍的入肾，就是希望能够有最多的火力是补到肾里面去的。那我们从前都讲过什么叫做少火生气，少火生气壮火食气，那你用那么多的阴药把这么一点阳药带进去，那就是补那个少火，那个少火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脏腑的机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这个越来越好的过程里面，那个脏腑终于会拥有他自己的阳气，就它的机能恢复正常以后，它就会运作出属于它自己的阳气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温和的保养药，然后效果又很好。那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少火放进三阴经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要治这种糖尿病的话，我们灸三阴交有没有效啊？一样是很有效的。那我们说因为这个脏的阳气不足，所以你那个阳气浮越到腑，对不对？所以呢三阴交在灸治疗糖尿病灸三阴交之外，要加怎么样？灸章门啊，八会穴里面脏会章门，对不对？这个肋骨最底下这个突突的地方啊，自己抠得到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可以把阳气直接补到脏里面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更加一重保障了？这些都是治糖尿病非常有实效的灸穴哦，不要小看啊，就是肾气丸有效，灸穴也有效，只是你看我们现在谁在用灸穴啊？啊，没有人在灸嘛，所以都没有人得救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都不做，对不对？那个艾草条很贵吗？我觉得病去看西医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便宜吧。啊，那结果呢？三阴交灸了，好，不入三阴经；脏会章门灸了，可以把阳气补入脏，那个腑的火就会退。那可是跟肾气丸还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会想要它再多补一点到肾里面。那要把这些阳气再拉一点，多拉一点到肾里面，灸哪里？灸绝骨嘛。你只要骨髓的气味就开始往骨髓拉，你自然所有的气都会归并到肾那边去了，对不对？骨髓是肾的底部的东西，更底层的东西。所以你绝骨、三阴交、章门都灸，其实几乎那个效果就等同肾气丸了。只是说肾气丸有一些什么好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吃东西营养有点偏。那肾气丸的营养非常均衡，所以你吃它的话，在物质层面的营养可以多给你一点，那这样就更不容易上火。那这个东西是肾气丸基本的结构，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们可以到外面药铺去买肾气丸啦，反正它就算用肉桂也是补命门火丸，也是好药啊，对不对？那外面的肾气丸附子是放的很少的啊，所以这个效果很有限。那肉桂的话有好有坏，烂的就根本没什么效了。可是外面的肾气丸还有两个关卡必须通过，我们今天要跟同学来介绍这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卡是什么。首先就是地黄这味药，外面肾气丸用的地黄呢，一律是熟地黄。可是熟地黄这个东西很不好搞，就是生地黄是药性很寒很寒的，如果你一个煎剂里面放个几钱生地黄啊，女人吃了那个煎剂，下个月 MC 都会晚来哦，就是有那么寒，所以是一个凉血消炎的药。你看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治那些血液里面发炎的方子里面，生地黄就放很重，放了之后血里面的炎都消掉，那可见的生地黄是一个很凉的药。那所以中国人发现地黄这样子凉，对不对？你吃下去还没有得到好处，人都被凉坏了，所以就开始对地黄做加工。于是到了唐朝以后，唐宋之间中国人开始用一种方法，就是把地黄啦用酒啊用什么一些药物拌一拌，然后去蒸过，然后再晒干，再蒸过再晒干。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帝皇他们用酒或者用干姜或者用杀人这味药去拌蒸啊，然后晒干。如果这个帝皇呢拌过一次、蒸过一次、晒过一次，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弄熟了就叫熟帝皇，不叫做生帝皇了，对不对？其实从前在治之前的帝皇我们称之为干帝皇，就晒干的帝皇叫干帝皇，真正挖出来像白萝卜一样还可以榨汁的那个才叫生帝皇。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用的 药局的那个生帝皇，其实是古医书说的干帝皇啊。那干帝皇也很寒啦，啊，一样寒，一样是很寒的。那当你一蒸一晒之后做出来的熟地，你吃下去是不是就很补肾了？因为它已经不寒了嘛。对不起，那样的熟地刚刚好啊，它的药性非常的浓浊稠粘稠，以至于你的脾胃根本消化不动它。所以你一般在外面开的药局开的药物，如果有熟地，你那个有熟地的药一吃下去一定会怎么样？我的那个学生他们有跟我讲说，外面中医师开的药有地黄的，一吃之后，哎，好像胃里面被塞了一坨什么温水袋一样，就是那一顿饭就吃不下了，就是我们称之为腻嗝，就是它太肥腻了，好像灌猪油在胃里面一样。哦，其实熟地跟猪油真的有点像，药性上有点像，啊，都很滋肾阴的啊。那这个，所以呢，中国人就想说，那要怎么办？那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的那个逆嗝的效果都没有，就是把它从植物性的药打成矿物性的药就可以了。就是九蒸九晒，就是蒸九次，晒九次，甚至来那个熟地，这简直就是一种类似一种那种矿物结晶一样的东西了，已经不像植物了。这样子的话，它就那个化学成分就可以直接吸收了，就那个粘稠啊，那些乱七八糟那种勾留在脾胃不消化的药性就没有了。那所以要九蒸九晒。那如果你到外面说我要买九蒸九晒的熟地黄，那现在会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呢是好的商人，他就会介绍你去某一个地方买，就某一家有做，然后就一两都很贵很贵。因为九蒸九晒很费工，九蒸九晒一次哦，它那个真正好的九蒸九晒一次哦，它那个整个蒸笼都烂掉。因为什么呢？因为地黄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说比较忌讳铁气，所以就是讲严格一点，有的人说地黄这个药啊，你在制造的时候，那个生地黄你拿一根针插一下，那个药性都大打折扣。当然地黄是还勉强撑得住啦，像那个何首乌根本铁气下去，那个药性就废了。所以现在那么多人爱吃何首乌，不知道干什么，因为那种基本上何首乌那个铁针插一下，整个何首乌就废了。所以就是因为地黄到底是那个水性的药物，比较不怕金属类，那何首乌是木性的药物，那非常怕金属类，那个气有非常不合的现象会出现。就像我们说地黄跟何首乌不同用哦，那是因为水生木，对不对？你水性的药配了木性的药，地黄药性都被何首乌拉到何首乌那边去了，所以就全都跑到肝那边去了，那肾那边得不到多少。所以我们地黄首乌不同用有这个规则，所以将来我们五行继续教下去，就会大家会明白那个道理。那所以呢，不孝商人用铁的蒸笼去蒸地黄，那蒸出来九蒸九晒，那到底多有用？我觉得你用铁锅煮一下，我觉得地黄还撑得住。可是你用铁的蒸笼去九蒸九晒，我看那地黄也差不多不行了啊。那如果你要用有良心的古法，用竹的蒸笼来蒸，九蒸九晒之后，那个蒸笼都烂掉了，就是地黄汁渗进去，然后再烘干，再怎么样，那个竹子全部都脆了，都烂了。所以你真的要买到九蒸九晒的地方，你要有那种很有恒心有毅力的那个药商，然后啊遵循古法这样炮制。那如果你很贵买到真的，那还算是我们走狗运，因为现在更多的药厂是跟你讲一种很恶劣的黑话，他说我们的地黄就是九蒸九晒的，这个酒蒸一次晒一次，但是我们做很久，慢吞吞的蒸，慢吞吞的晒。那我就曾经去试吃过这个标榜这种九蒸九晒的地黄，因为他说我们经过科学的实验证明，蒸晒一次跟蒸晒九次那个成分是一样的， 所以就姑且相信他。结果一喝，全班的同学去参观药厂试喝他们这个优良饮料，喝了之后回来一半都病倒。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的熟地黄，用了有不如无。那你想想看，外面药局配的八味地黄丸，外面科学中药的八味地黄丸，那行吗？其实不太行。基本上你吃了之后，那个地黄挡在脾胃里面，你三路引经药没有一路走得通的。然后呢，那个附子肉桂就在你的胃里面干烧，然后一吃就嘴破。这就是外面八味地黄丸之所以恶名昭彰的理由。大家都说吃六味地黄丸，不要吃八味，其实吃六味一样逆格，一样那个胃口差得不得了。我跟你讲，后天之心很重要，你吃了胃口坏，你什么都不要提了。所以外面这个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年在有些同学吃六味地黄丸，我们都来算他吃几克会拉肚子。哎呦，真的没有几克就拉肚子了，科学中药。就那个逆格会逆到你的消化机能都荡掉，没有那么好搞。所以六味外面卖的也是废物一堆，八味更是废物一堆，就是补不进去，肝上火，本来是要用上火生气恢复你的青春，现在专门就是在你的胃里面在撞火食气，那越吃越惨，那就是外面的地黄丸。那这个问题呢，就有另外一个第二个点，就是泽泻。泽泻如果长期吃保养的话，最好还是用盐水制过的泽泻。就是他们盐水制也不是盐，讲是盐水炒过，但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做泽泻的时候用盐水喷过，再把它烘干，这样就可以。就是用盐水制过一遍的泽泻，它的那个泻肾的力道比较弱一点，这样子它才能够保住那个肾气。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泡制过的生泽，就是那种直接晒干的那种泽泻啊，那吃了之后还是会越吃越虚，因为它泻肾的能力有一点偏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伤到元气。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的肾气丸的做法有一个特别的做法，那我把那个做法有交给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做，然后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有地黄都挑好的，附子也挑好的，然后在一个药局配那个他熟人的药局配，那他就做的那个药做得很漂亮，然后我也在生源药局配我的肾气丸，都一样，成分也一样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个生活习惯上面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要跟，就是讲很难听，就是性生活很多的那种人，所以他吃到我的肾气丸觉得吃到宝贝，因为他很强啊，这样子，所以就可以让他觉得啊，身体相当可以维持在一个很可以的状态，然后他就迷上吃肾气丸。那我那个好朋友去配了之后，我就说诶，我这朋友配的又便宜啊，他又很挑药材，那不然你就买他的好了。那我的这个朋友就跟那个我做药的朋友去买了一包吃，吃了以后就跟我抱怨说好像比较没有效。然后我那个朋友配的药就说不会啊，我那个人吃的都很有效。也就是说我这个吃了觉得比较没有效的朋友，是因为他原来吃的一定是更有效的，并不是他那个那种没有效。后来我们经过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去比较两家药商的那个药，才发现他有一家的泽泻是没有用盐炒过的，也就是用了没有用盐炒过的泽泻，他好像药性就是会弱那么一层，所以这点也要列入考量。那泽泻用盐炒过这个很简单，跟药局说一声就一定可以买得到，哦，这个很容易解决。那需要大家万分留意的是地黄的问题。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生地黄是不会逆格的，生地黄不会逆格，干地黄不会逆格，只有那个蒸一蒸一菜或者两蒸两菜的熟地会逆格，可是它寒，对不对？那张仲景他说啊，酒下十五丸，加之二十五丸，日再服，就是再服就一天吃两次，对不对？在这个讲义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吞这个药的时候去用酒吞，它就不会把你寒到，因为酒是热的，又能够带领这个药性走在血液里面走得很快，所以你只要记得这个药是用酒吞，就不会寒到。那这个酒用什么酒呢？我现在觉得最好用的酒是那个 sake， 因为温温的性格，但是就不会太烈。 sake 是日本清酒，对不对？ 那有人用葡萄酒吞也不错，可是有人跟我反映说葡萄酒它那个发酵程度不一样，有些葡萄酒还是偏寒的。那葡萄酒有各种种类，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完全用葡萄酒，所以你用米酒头吞也可以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用清酒，那个味道最醇厚，那个根生气丸那个结构，因为米做的酒最脾胃啊，刺激性最低，脾胃很熟悉它的那个气，所以呢可以用。而且日本沙可以现在什么大卖场真的不贵耶，那个纸盒装的那样子两公升装才不过400块，其实有比你们那个现在公卖局的米酒都还没那么便宜的啊，所以你们就照样去配，然后配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不要放肉桂，我放桂枝那价钱就便宜很多，不要放熟地，我放生地价钱又便宜很多，然后就花一点小钱买点沙可，用一口沙可吞。那这个问题其实有些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有些人不行。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吞药的能力不一样的哦。我是那个一把25颗丸药只要一口酒就吞下去的人，那很多人25颗丸药要25口酒，对不对？那所以这一招不是噎死你吗？不然就是要你每天都忙在那边。其实如果我们是那种嗓子眼很大啊，一口就可以吞掉那么多生气丸的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酒都不用挑。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人的身体真的非常聪明，我跟我的学生都这样，如果你用到的酒是不够暖的酒，你一次吞不下那25颗，你必须再多喝几口酒它才会下去，就身体很精的，遇到寒的药根本就会直接挡它。但是你们不是嗓子那么大的，就不要比这种。那这个如果是这样，我教你们，因为我们现在啊肾气丸学生吃的最有效的其实是做汤剂。怎么这样做呢？就比如说他这个8两8两是准备给你配那个药丸子的嘛，就一大批，对不对？那你不要这样子配，你呢就照这个比例啊，买甘地黄8钱，山茱萸属于各4钱，就是你两个都给他算现在的钱，然后照这个比例，那就是8 8 8 3 4 3 4 3，然后1 3，就是桂枝1附子3。其实你真的要治糖尿病，那个附子可以放到5到16不等，都收得进去，不一定只要3。然后呢，以8钱甘地黄当这样一个单位的话，你在煎药的时候，因为8钱的甘地黄呢配起来就这样一包药，对不对？你这一包药放到锅里面，你在煮药的时候最好用慢炖锅煮，因为慢炖锅的火力小，这种滋阴的药最好用慢火炖。然后呢，你先加个2-3碗水3-4碗水，你再加一碗沙克，就是8钱的甘地黄放一碗沙克下去，然后就这么泡着，泡一个钟头，地黄就会泡胀，那它就把酒吸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开慢炖锅去炖它3-7个小时不炖，反正慢炖锅炖很久水都不会减少。然后你那个汤呢可以喝个一煎，然后你再加水，再把鱼渣再煮个2煎再喝，第二煎就可以不用加酒了。那这样子喝到的生气汤啊，效果就非常之好，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喝了之后，哎，腰杆开始打得比较直啊，就是因为命门火比较气好的时候啊，腰脊椎就会比较舒服。那这是一个肾气丸的基本的做法。那各位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就当你用酒去带领这个甘地黄的药性，你就整个那个熟地那一串的狗屁道道的事情，你再也不用去理它了，这样真的很好。就是张仲景的古法真的有他古法伟大的地方。那这个肾气丸呢，我平常还常常加几味药，比如说我喜欢加一点点麦冬跟五味子，就像我们说的生麦散的结构，因为加点麦冬跟五味子啊，这样子它会顺便又有一点润肺，那吃了之后就算它有附子，你加麦冬五味子你人也比较不渴，这叫麦味地黄丸。其实不是真正的麦味地黄丸，真正的麦味地黄丸是没有那个肉桂跟附子的啊，是6味丸加上去的，我们用8味丸。麦冬跟五味子啊，如果照比例的话，麦冬可以放到2，五味子可以放到1。 啊，这是我常用的啊，不一定是绝对啊。那这个平常如果你是，我跟你讲，肾气丸一补肾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出来。就是你们有没有人会知道一个经验？就是当你很累，那几天很忙，熬夜很惨的时候，你稍微一提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你腰要闪到。有没有过那种人生体验？就是一提这种东西，觉得腰里面忽然一空一酸，那种感觉。其实肾气丸对于这种肾虚的这种腰要闪到的感觉很有用，而且对于闪到腰的人的恢复也很有用。它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伤药，可是对于这个人的复愈治愈能力有很有帮助。那如果你是那种会闪到腰的人，你的肾气丸里面要加一种固腰肾的药，叫做杜仲。所以杜仲的话，你放二到四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对肾气丸的药性没有什么妨碍，所以杜仲也可以加啊。那后世呢，有几个比较代表的方，像到了宋朝有一个小儿科医生，他到了宋朝其实肾气丸已经改成用熟地了啊，他就把这个熟地的肾气丸呢去掉肉桂跟附子，因为到了宋朝的时候也就不放桂只放肉桂了，把肉桂跟附子拔掉，留下六味，这叫做六味地黄丸。那钱乙他发明六味地黄丸是为了什么呀？他是为了一种人，就是小孩子的性门不关起来，也就是说小孩子先天出生，我们都中国人如果没有在出生前打什么乱七八糟疫苗什么，都假设小孩子出生是阳气很旺的，那可是他的肉体跟不上他的阳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赶快滋阴，用这六种药大滋阴，让他的肉体有足够的生长力，赶快长起来，跟上他的灵魂。因为小孩子不需要补阳，只需要用滋阴药把那个阳收纳了来用就好了，所以发明了六味地黄丸。那六味地黄丸是儿童药啊，小儿丽赛尔，你现在有当做你觉得老人可以吃来当保养药的吗？那没有吧，对不对？就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小孩子的药里面你就不用八味丸？其实现在的小孩子都可以用八味丸，因为现在小孩子哦，从小打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肾阳伤得很重。但是古时候的小孩子不能用八味丸，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伤你的肾阳，哦，甚至连色情书刊都买不到，对不对？那这个他如果啊那样子的小孩子每天在外面跑都很有阳气的小孩子，如果你给他吃有贵妇的让他阳气过旺了，那会怎么样？他才11岁就开始长胡子的就变声了，那样的小孩就很笨，你知道，因为人只要遇到青春期脑就不发育了，所以越早来的青春期那小孩子就越笨，就长得跟大树一样，对不对？就是很可怕啊！现在奶粉广告，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小孩子古时候小孩不可以吃这些贵妇八味丸，贵妇八味丸是给贵妇吃的啊。那小孩子吃六味丸就好了，已经很奢华了。那现在这个禁忌可以解掉了啦。现在小孩子一样可以吃八味啦，你看那小孩子动不动就流鼻水、鼻子过敏，什么阳气都很薄弱，那你就补吧。好，青春期来不了的啦，永远都不会来的啦。就算青春期来了，也没什么青春可言了啊。那现在小孩子比较可怜。那另外有一个代表性的方呢，叫做寄生肾气丸。这个寄生肾气丸是宋朝的严用和他的寄生方里面的一个肾气丸。他怎么讲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肾阳的虚衰会伴随一种病，就是那个人很容易水肿，就是就像法国女人年轻时候吃减肥药到了中年以后都变大象腿，那其实就是一种水肿，它的代谢那个肾的代谢能力已经变得很烂了，那要把这个水抽掉，你光是用补药还有一点点好像摸不到痒处，那这样子的话啊就要再加一个招数，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用一点利水药，那就他就沿用和就给他加上一还是二的比例的牛膝跟车前子，那这个 牛的膝盖这个药啊，不是真的牛的膝盖这种草药，它那个名字是因为它可以把药性往下拉，就把这个肾气丸的作用点再拉得更低，因为腿肿嘛，把它那个力道运行在腿上。然后车前子是一种比较利水又不伤身的药物，要加强它的利水，就是有泽泻你觉得不够，再加点车前子。哦，那这样子加强它的泻水的效果，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人可以破他的肾阴实，就是你真的如果是肾后腺肥大或者是微微有水肿的，那都算肾阴实。那用寄生丸可以破肾阴实，因为八味丸到底比较补肾阳虚啊，那六味丸是滋肾阴不补肾阳，所以你肾阴虚可以用。只是我们肾阴虚你找找看，现在人都是先直接就肾阳虚了，肾阴虚那个短暂的过渡期哦，你就是在你们家小孩子青春期到了，刚好跟你逮到他在看黄书，那个时候有可能抓到一个肾阴虚的短暂时光吧。之后啊，那个好色无比，那完全是阳气涣散，那是阳虚了，这样懂吗？肾阴虚的时间不长啊。那还有肾阳实呢，如果那个肾真的阳实的不得了呢，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肾阳实的问题。如果照我们的阴阳值，就觉得阳旺应该是巩固的，所以不应该有肾阳实的问题。可是有些人他的肾真的在上火，那肾真的在上火的人，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像色情狂一样，他那个肾脉是浮浮尖尖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用六味丸这三列火车去带两个很降火的药，就是黄柏跟知母，加进去的知柏地黄丸。那支柏地黄丸可以把那个肾正在晃上的火扑灭，因为有些人他是正在壮火时气，所以你不得不在那个时候用一下，不然他的肾阳会被你烧光，所以可以暂时用一下支柏丸。可是支柏丸如果常吃的话，那个人就废了，这样懂吧？可是现在台湾人只喜欢用支柏地黄丸的哦，因为越虚的阳越会浮越，对不对？你用支柏丸去退一次火之后，他接下来一定反扑的更严重，所以就再退再退，然后它就越来越好色越来越好色。那个肾火是这样的，原来是尖尖的那个脉，然后呢你用了支柏丸退掉以后啊，它下去一下再上来的时候就变成浮成一整片的，就是整个在脱阳的状态。然后你再退然后再浮上来，就是这样的摊平的，这样一整片浮上来，那就已经到了很惨烈的那个肾阳已经没有的状态了。可是那个人会一天比一天好色哦，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啊，越虚的阳越好色。那我们要好好的下课休息一下，然后我再教各位肾气丸的其他的变化方案啊。